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是零下40度， 黑天下哪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临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怎么没人给我拍一下？ 哎， 大家好，我是徐冉。 大家好，我是论论啊，这里是 FM 98.2 AM 927，每天18:45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啊。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您，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面对面来实时互动。 你这套嗑不是很熟啊？ 我一般都是用自己的话讲，在我们节目上。 那刚才这段是谁的话呀？于浩的话呀？ 对啊， 因为于浩出公差了，所以这两天呢，我身边频频更换了男搭档，今天又换了一位，论论。非常感谢论论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 不客气。 然后同时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 嗯， 谢谢，这是我们的例行桥段啊。然后呢，今天为各位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他们是演员孟姿彤，欢迎。 Hello， 欢迎。 嗯，你面前的那个摄像头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你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这里。 欢迎。 好干哦！ 你看到姑娘的这种兴奋，能不能收敛一下？ 就是抑制不住。 然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导演田宇，欢迎田导。 Hello， 欢迎。 你这个对我态度明显不一样。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鲜明啊？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啊。好吧，也算你真诚。 嗯 啊，同时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FM 98.2 AM 927，还可以找一下我们的这个刚才论论给大家介绍了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哈。 嗯， 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和泛 Live 上找到我们的活力982这个房间，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一下。 嗯，没错啊，因为于浩出差了，所以今天呢我是代班啊，坐在旁边的位置，可能大家 好好表现， 对，不是很适应啊。我不用好好表现，我往这一坐啊，大家就已经可以感受到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气息呢？给这个节目 并没有 带来的一种，对吧？因为 今天我们这个房间名称叫做什么呢？替班男主播叫嚣什么？ 周星驰， 要叫板周星驰， 叫板周星驰。但我不是说我要叫板他， 那什么意思？ 我应该说致敬更合适啊，因为星爷确实啊，我们知道是这个非常有这个标志性的 大家 啊，一个这个时代性的演员。 那今天其实我们邀请二位嘉宾来，就是 你还没等我说完。继续，你来吧， 你来。我不知道你要 你来 你要到什么程度， 我就要给他们给咱们收回到今天的主题嘛，对不对？ 啊，好，嗯， 感觉你们俩像拼桌的， 对，就是林。 其实我们俩之前不认识， 你俩不熟，对吧？ 不认识， 今天第一次见面啊。 师弟好， 师姐好，嗯， 来吧，继续。 啊，对，刚我说啊，这个为什么叫这个致敬周星驰呢？因为今天我为大家还是准备我们的例行桥段啊，叫做唯独今晚戏中戏啊。 你熟吗？ 是不是今晚戏中戏必须熟？还是以我们尤其今天这个非常优秀的导演和演员都在。 我以为他要说非常优秀的替班男主播。 主要 当然还有非常优秀的替班男主播。 好好， 这套阵容可是不常见，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经典的 周星驰电影当中的桥段，叫做九品芝麻官儿。哎，最后一个桥段我们来进行一个重新的演绎啊，我们四个人的组合，我相信一定会迸发出特别热烈的火花。 嗯，替班男主播，优秀的替班男主播，请对准你的话筒。 好， 我老有点听不清。 好嘞，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排的这一段背景介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嗯，这九品芝麻官，九品芝麻官儿， 饿了这是。 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它是一代经典，对吧？但是我今天突然想了一下，我好像也有将近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再看过这部电影了。我不知道几位会不会跟我情况类似。嗯、我除非我今天要排这部剧嘛，所以我才重新再倒回来看 看。我也是， 是吧？ 对，但他这部戏是我看周星驰的第一部片子， 哦、 就是《九品芝麻官》，大概九六年吧， 反正九几年， 这片好像是九五年的片子。 嗯， 对， 所以我 之后就没再看了。 详细介绍一下啊，可能大家有的都忘了，就是《九品芝麻官》呢，其实描述了水师提督之子常威垂涎秦小莲的这个美色，就将他暴力奸淫了，事败。之后呢，杀害其夫家13口人，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那今天我们要表演的这段就是，候补县令包龙星暗中学习并练就了一身能让死人活过来的斗嘴功夫。 嗯， 我觉得这一段应该是在每个人心中都真的是很难以磨灭的那个经典。嗯嗯，当时他是那个，当时现在来看可能是5毛钱特效， 但是那很多标志的符号、啊、 就那个什么圈圈啊、星号啊，就等等，就类似火星文那种吧，就愣是把那个什么杆儿就给 说弯了，然后鱼都说的。 对，我觉得那个是可能是我就是童年回忆还是少年回忆当中完全不可被替代的一段回忆啊。所以呢，他经过这样的一个斗嘴的功夫，还偶然跟皇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被皇上委任为钦差大臣，重新审理了案件。我们讲的是这样一段啊。 嗯，那么还是照例呢，如果大家希望在我们几个人当中听到由谁来饰演最后的这个包龙星的角色，可以在我们的盒饭 Live 上跟我们进行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打开这个微信公众号，在982魔力工厂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谁的得票率最高，如果论论的呼声最高呢，那我们就不让他演了。 对。 好吧，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的网剧每日榜单。首先要给大家说的这部网剧叫《飞虎队大营救》，它是在多平台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574万。讲述的是什么呢？在1944年的深秋，一架飞虎队的飞机迫降在太行山，八路军呢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救出了9名被鬼子包围的机组人员。这个机长瓦洛夫少校受重伤之后就失踪了，然后奉命前来营救的这个晋绥军上校团长左忠良要强行将他们救下来的这些人给带走。八路军的女军一兼番禺左云赶到之后啊，那就同意吧，就留下来跟八路军合作吧。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他们是亲兄妹啊，都姓左嘛，对不对？然后呢，在黑虎寨土匪通过大德洋行向美国人索要这个巨额赎金的时候，又被日军给包围了。左云就通过他在京都医科大学，就是这一个同学混进了日军医院，救出了这个瓦洛夫。然后呢，太行军区在根据地修建了一个机场，帮助飞虎队员坐飞机安全返回基地。因为他腿部骨折了，这个瓦洛夫也对左云产生了感情，留下来一边养伤，就一边担任这个秘密机场的一个机场指挥。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简易机场也不仅成了飞虎队从大西北基地起飞轰炸日军东部目标航线上的一个秘密的备降机场，而且还架起了太行山和延安的空中桥梁。 真是了不得。 论论你在旁边这个手语比划的，我真的是 表演吗？ 我倒不知道应该配合你还是应该怎么样。 为我们今天晚上最后这个环节来提前找一下 准备，先热热身是吗？ 对， 好嘞， 语言也很重要的。 那对对对，那再练一下嘴皮子吧。来，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部。 好，第二部剧呢，为大家介绍的叫做这个《三号地产商》啊，来自于爱奇艺平台，单日播放量是35万。《三号地产商》呢是改编自同名小说，该剧围绕时下大家最关注的房价问题展开，而房价背后呢，政府、开发商、地产商三者的调控又时刻影响着楼市的发展。本剧就是以地产商间的尔虞我诈为切入点，讲述了几个好兄弟啊、这个大家从大学毕业一直打拼到共同成就商业帝国之后的分崩离析，着重剖析的是人性当中非常复杂的一面。 就一开始一起干了一件事儿，但后来可能因为利益啊， 对， 分布不，大家都觉得可能给我太少了。 对，说这个创业啊，一起创业的朋友都难免有三个阶段嘛。 嗯， 这个第一叫同舟共济 啊， 然后同床异梦，最后是同室操戈。 哦，哎，我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的。所以就现在不是也在讲吗？因为现在创业其实是一种趋势，就很多人可能都选择下海去自己干。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把丑话说。 说的前头，可能是一种就是能够避免日后纠纷的一个算是不错的方法、 但其实我觉得还是想避免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就像这部剧里刚刚我们说的这段简介一样、这是一个人性的反应啊。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在利益面前最终能够这个不为所动的人，可能还是大部分时候存在于我们的想象或者是故事当中啊。那么这部剧的剧情呢，也是跨越了十多年的时间，所以对演员的挑战啊也是比较的大的啊、需要展现不同时期人物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特征还有变化。 其实对女演员来说是吧，梓潼，如果要是表现一个比如说从十几岁一直到三十几岁或甚至到五十几岁，我觉得 梓潼没问题。梓潼没问题， 你熟啊。 哎呀，哥第一次见面这么会说话，留微信号哦。 起码我觉得他可能起码 你们俩能不能等节目结束了以后再 扫一扫 你们俩怎么回事，我绝对不相信你们这是第一次见， 真是 这么热情互相的啊。梓潼你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就如果要就表演这种跨年龄段的就是女演员的话应该怎么表现，或者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除了就是她在造型服装上可能要那个注意各年龄段的这个跨度，还有就是心理状态，就是因为女人在不同的年龄，18岁跟38、48、50、60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做足功课，就是你怎么样能把那个年龄段的那个心理状态用你的肢体语言包括你的语言可能你的一个眼神给表达出来。对，这个是一个演员一定要做的事情， 演员的基本素养。 对，基本素养。对， 我突然想到前一阵热播的那个白鹿原，那里面张嘉译他其实就是从20来岁吧，就是因为刚出现的那个画面，他不是死了六房媳妇儿嘛？他取仙草的时候，那是他最年轻的时候，在那部剧里。然后后来又直接演到了，应该是他70岁左右，就是已经是七旬老人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你不仅发现他妆发变了，他甚至体态也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对， 他年轻的时候就会特别生龙活虎，然后他老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他会把背弓一弓， 对， 然后呢脚步也会慢慢的逐渐放缓，这其实都是表现年龄差的一个地方。 对，都是要把那个年龄段特有的特点给表现出来，从那个身体形态语言形态包括你的眼神的变化，可能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伶俐那么机灵了，会比较缓和。 我觉得眼神的修饰应该是最难的， 但这也是最重要的。其实一个演员他有没有戏，他出不出戏，看眼神， 看眼神是吧。 对， 哎，我又想起来就是我的前半生里，就那个吴越的扮演者跟吴越跟那个袁泉，就他们两个，因为一个是女强人，一个是比较有心机的小三嘛，对吧？我就发现吴越老师在刻画这个形象的时候，你比如说他包括他手部的有一些细微的，比如颤抖啊，眼神的那种躲闪啊，我觉得好厉害啊！就我觉得这个演技就这么在线就还挺难得的，就给了我很多很多新的启发。 所以他被观众骂到把微博关了吗？ 对，我觉得这件事儿也是 挺奇怪的。 对，颇显示出我们现在有一些观众心智实在是不成熟哈。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们的愤怒啊，因为也是入戏了嘛，对吧？ 演得太好了也是。 对，但是你去骂这个演员，我真的颇有点不为理解啊。那好吧，继续给大家介绍今天的第三部网剧，叫《大号小兵》。是在爱奇艺独播的，单人播放量呢是32万。这部剧其实也是跟刚才的那个《飞虎对大营救》有点类似啊，这个题材。这个剧是以1948年冬至到1949年春发生的太原解放战役为背景，讲述了解放军某侦察连小战士耗子和南梁村房东三妮儿一家相识、相知、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对这种题材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找来关注一下，因为明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嘛，所以我们今天编辑也特意找了很多军旅题材的网剧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稍后呢，我们还会有三部网大来给大家进行一下推荐，稍后是我们的整点，还有一段广告，一会儿再回来。 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嗯，干杯。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配马裤。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我们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 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跟论论一直播，我就心情有点紧张。 没事啊，我来吧。 紧张， 我来吧。 来，你接手。 对，先来给大家还汇报一下，现在是已经来到了啊，北京时间的晚上的7:02啊，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通过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会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盒饭 Live。直播平台来进行视频直播，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一块儿来参与互动。另外呢，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演播室的还有两位嘉宾啊，首先是欢迎演员孟姿彤，欢迎。嗯，让论论非常激动的一名女演员啊，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我非常欢迎，我也非常激动的导演。 Hello， 欢迎。 欢迎欢迎。然后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盒饭 Live 上，我们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有很多网友都走到了我们这个活力982这个房间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情况啊。一会儿呢，我们要为大家排演一下，就是重新围读这个九品芝麻官的这个经典桥段。您希望谁去演周星驰饰演的这个角色呢？现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看看我们四个人当中啊，谁是你心中的周星驰。当然我们还是不敢跟他比肩的，就是首先还是抛砖引玉吧，让大家能够重新再回味一下他的相关电影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网大每日榜单。来，论论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吧。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部的这个网大推荐啊，是叫做《魔女娇妃》啊，是在优酷平台播出的，但是点播量呢是60万。魔女娇妃影片呢，讲述的是一位大三的学生小星在玩英雄联盟的时候，游戏当中的英雄女主意外穿越到现实的世界，并且与这位大三的学生小星是展开了一场我爱他他爱他的爱情追逐战。 哦，不是说俩人相爱了。 对啊， 还是有多个角色的，对吧？ 多角的恋爱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啊。影片中的亮眼的女主由来自新疆的新晋小花旦米热 来进行扮演。拥有小迪丽热巴美誉的她，将一个来自异域的游戏世界、拥有分裂人格的魔法女仆莎莎的这个形象是刻画的入木三分。是穿越过来的这个女孩，是来自新疆的一名小花旦来饰演的。而在男主小星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他时而是傻白甜的人形萌宠，可是，一旦当主人遇到危险的时候，莎莎又会立刻化成霸气美艳的赏金猎人，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主人。 是机器人吗？我想请问。 这英雄联盟那个范儿就出来了对吧？然后呢，当这个男主小星在遇到莎莎前呢，就常年觊觎的高冷校花叫李若曦，得到了这个莎莎的这个强力的助攻之后，看似高冷的校花也是慢慢向我们的可爱的男主小星抛来了橄榄枝啊。懵懂的莎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慢慢体会到了一些惊喜、开心、失落等这些人类世界当中特有的感情。 哦，就是有感情了，现在开始。 对， 突然让我想到了就是那个情感机器人。就是还让我想到了，就是哎，你们记不记得我们之前也推荐过一部网大叫做《情感机器人》，就类似啊，就是说它是一个能情感能提供情感陪伴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就它可以在你伤心的时候陪伴你，可在你高兴的时候它也会就是总之就是它是一个机器人，但是它是有情感陪伴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我突然觉得这个穿越过来的由米热扮演的这个角色 莎莎 就有点像。这种 情感 机 器人。对，要说其实啊，这种剧我觉得现在呢，如果大家去观看的话，也不妨从中去体会另外一种这个感受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人工智能就这个我们所谓的 AI 啊，对，是越来越发达，但是其中还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它的 AI 是无法获知人类的感情的。 对，这个一直是难点。 对，而且呢它不具备自我分析问题的能力。那么换句话来讲，就是说他现在再强大，我们也只是能做到我们问他答，我问他答，我想知道什么你告诉我，但是他并不具备自己分析和解答问题的这种能力是没有的。 对，论论你今儿可真热情啊，他就不知道我这话里边的潜台词。对吗？ 对对对，无法捕捉人类的情绪。 那你知道我的潜台词吗？ 你的潜台词就是我今天怎么这么热情。 对 对 对, 对，表现特别优异啊， 特别的优秀。所以说呢，这个现在这些剧啊，不管是网大还是网剧啊，包括其实一些这个正统的电视剧、电影，有很多这样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元素啊，都融入在里面。也是其实如果现在我们想，其实也不是很远，可能四五十年之后，我们再翻过头来看现在的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哎，可能还是一种挺成功的预言。这种 对，因为我最近刚好在读那个李开复写的那本《人工智能》，我就发现他其实。因为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的，其实人工智能这件事儿，就按他书中的观点，他是认为其实早就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比如说计算机的各种算法、美图秀秀、就是 P 图软件、还有包括就是 Tesla 这个你干什么在 P 图软件吗？ 就包括 Tesla 车上它有那个辅助系统，就 Autopilot， 就是自动驾驶的那个辅助系统，其实都是运用了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来辅助我们生活的。那我相信也在应该是我们的有生之年，应该就可以看到更成熟，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帮助更大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硬件设备也好。 对，这个发展真是很快的。比如说这个库布里克导演的这个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这《2001太空漫游》是在1969年的时候就预言了21世纪初人类的种种人工智能发展可能达到的高度。但是目前但是当时他所处的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还是一片空白。但是仅仅过了四五十年之后，我们就发现他那片子当中所描述的很多的这种技术已经全实现了。 我就记得你说起来一电影，我就想到那个《第五元素》，你们应该都看过吧。《第五元素》当中让我就是太记忆犹新的一个，我觉得按今天的话讲就有点人工智能的设备，就是那个自动化妆机你有印象吗？ 这我没印象。 我 只记得飞船， 我也不印象。 你只记得 就各种 男生 女 生 别 这对。我就记得那个，就是那个外太空生物吧，来到地球了以后，就拿了一个好像还是香奈儿那个品牌的一个自动化妆机，往脸上一照，啪一摁，哇，整张脸的妆就已经化好了，2秒钟解决战斗。我觉得这对于所有女孩来说 梦寐以求啊！ 对，太厉害了。 对， 但听说这种自动化妆机现在已经有了。 啊，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就是 什么时候普及啊， 像手机一样普及。 对啊， 我们也静候一下。所以你看原来的那些人他怎么想到会拍这样的一部电影，我就太崇拜这些导演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人类的这个思维是最 他很前卫是吧。 对， 其实还是那时候他有这个需求。 嗯 嗯，因为有了诉求他才会想怎么解决，但那个时候技术解决不了，但是我们想、 我们就可以用想象、 啊、这样子 然后拍成影视作品、 对对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叫甩尾王，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日播放量呢是59万，讲的是一个平凡青年秦昊的生活低谷的时候就偶然接触到了漂移赛车，而且还在导师陈子豪的引导之下，经过这个亲情爱情友情以及自身的考验，一步一步的成长啊，最终获得了漂移大赛冠军的故事。想到了头文字 D，就应该是类似的这种题材啊，就漂移赛车。你们男生应该会对这些速度啊、 速度激情 啊这种 完全不感兴趣。但是我 也是，我也对汽车也 真的假的？哎， 对对对， 很少些有像咱们俩这样的男生哎， 好奇怪，我们太阳刚了可能。 对，真的挺奇怪，因为不是都有一句话叫男人爱车，女人爱什么来的？反正是女人也爱的东西比较多啊，对， 是不都说车是男人的第二个家吗？ 啊，对，但是我真的在我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我周围的朋友也是，就谈起车的话题啊，他们这个牌子出了哪年出的什么款式啊，今年又有什么更新，如数家珍，我就一句话都插不进去，因为完全不知道，车对我来讲只是一个代步工具而已， 没错， 没有任何东西，所以像这个田导啊，像我们这样，我今天真的很少能碰到。跟我也要完全 一下就热情了起来，你看 完全就找到知音的感觉。 田导论论一下就对你热情了起来， 我有点害怕。 别紧张。那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这个环节。在今晚戏中戏当中，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围读剧本啊，把一些经典的电影或者是影视剧作品，包括相声小品都可以，凡是文化作品我们都会拿来，只要它经典，只要它好听，只要它好玩，我们都会拿来重新的给它就是还原一遍啊、 哎、 当然是不可能达到原版的那种高度了，还是刚才那句话，抛砖引玉吧，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回味一下这些经典的好的作品啊、那今儿咱们要排演的就是九品芝麻官当中的一个桥段、背景介绍呢是这样的，就描述了水师提督之子常威因为垂涎一个美女的美色，所以就将她暴力奸淫了，那这个事情败露之后呢，就杀掉了他夫家13口人，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事情。今天我们要演的就是候补县令包龙星暗中学习并且练就了一身能让死人活过来的斗嘴功夫，还偶然和皇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后呢被皇上委以重任，就是委为这个钦差大臣重新审理这桩民间案件的故事。这个周星驰这一段就是戏哈，很多人都很熟悉了。但是呢不妨我们在这里再带着大家一起再来回顾一下好吧、因为我们这儿只有音频，那现在正在看视频的各位观众朋友呢可以看我们的论论实时给大家表演一下。 欢迎 怎么样？因为论论其实对你是不是也特别崇拜周星驰？ 还好吧，就是他确实蛮厉害的、 这点我跟你不一样。 为什么？ 我还是挺喜欢周星驰的、对，因为那个时候90年代周星驰给我们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对，特别深。 尤其是这种电影的启蒙，尤其这种无厘头式电影的启蒙，都是从他开始的。但是我其实刚刚说还好啊，主要是对他最近几年导演的一些作品啊，觉得有一些就没 自己的小想法， 没有他这个作为演员达到那么高的一个高度啊。 我是觉得功夫之后周星驰的片子就还好了。功夫时代的一个顶峰， 还好了吧。 那你们俩又一致了， 还好吧。 好，我们来听一段这个一小节哈，九品芝麻官的这个原声音频。 我叫大人呢， 人什么人？ 大人做的不对哦， 叫可叫，非常叫， 叫就叫， 你叫我不叫， 你不叫我怎么着？我叫你啊！ 我大人叫你贱人可以，你贱人叫我就不行。 我堂堂一名举人，你敢叫我贱人？我要告上朝廷！ 贱人，贱人，贱人！你还敢说你不犯贱？今天我身为八府巡捕，重审此案，我还没有传你就出来让我骂，你还敢说你不犯贱？你自己说你是不是犯贱？不许走！靠，还是个高手。为啥你就站出来？你要不是做贼心虚，就是身上有屎。你说啊你！ 我是跟乡民进来看热闹的，只是往前站你一点，我退后就是了。 往后面站，往后站， 往后站， 往后站， 不许站，是不是？ 往后站， 那我就退到皇帝里面就是了吗？ 站到皇帝的后面去， 这样可以的吧？ 出来， 怎么样呢？ 我又跳出来了，再回去了。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又跳出来了，打我，笨蛋！ 打你！哎呦，你果然还打你！大家都听到了，是他叫我打我才打的。 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大人，应该先传范府七情事。 范府七情事，你有什么冤情尽管说出来，我跟尚书大人会替你做主。 哎，不不不，大人你做主就行了，我哪做得了主啊？ 大人，范府一家十三口都是被常威所杀，我还被他侮辱了，请大人替我伸冤。 传常威， 参见各位大人。 大胆常威，你可知道七家十三口是怎么死的？ 是他害死的。 好，传回春堂朱二跟仵作。 大人， 朱二，你上次说七情事在你那里买了一斤砒霜，对不对？ 没错，大人。 仵作，你上次说七家的那一锅糖水里面有毒，是不是？ 是，大人。嗯， 你看，这里有一包糖，一斤砒霜，全倒进锅里以后，哎呦，怪怪龙爹的，比芝麻糊还要稠啊！这种东西有人肯喝吗？ 也许齐家的人都是猪头三呢、 啊。那你来喝一口啊，正点头。来，没关系，喝一口嘛。你这个猪头够笨的、啊，你都不肯喝，难道齐家人会比你还笨吗？ 他买一斤砒霜，不一定会全放下去。 那没用完的砒霜上哪吃了呢？齐家上下我全都搜过，都没有找到。更何况一个凶手，如果用不到那么多毒药，他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毒药来惹人怀疑？所以实情就是。你说谎。 很熟悉的吧， 画面在眼前。 我们今天呢也要重排这一段，我刚才就听论论在我这儿说，哎呀，这你能排得好吗？这个太快了， 太难了，太难了。 来，导先跟我们说一下戏吧。 对戏其实跟刚才那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就是人物现在有点多。我觉得咱们得把人物里分一下。 好， 因为这个 我看我们编辑今天正好就是在扒这个词儿的时候哈、啊，也特意把很多角色说不是特别重要的角色用旁白引过了。所以呢，包括我们可以一人分饰两角是吧？ 对，旁白就我来吧。 啊，你来啊！我还说我来。 专业喜欢干旁白，我这个。 好吧，那你是旁白。 啊，那个暴龙星。暴龙星这个 暴龙星 主要角色就论论来吧， 就论论来吧。我觉得只有论论能担当， 尽力而为。 论论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外，就在导播间准备节目的时候，那嘴啊，我说了十分钟周星驰的经典台词都不带停的， 血槽已空了，耗尽了所有的真元。 一会儿如果我们排完了还有时间，一定让你再来一遍。 好， 那咱们准备开始。 等一下还有方唐镜和李公公。 方唐镜跟李公公， 你俩得选一个，这两个词是比较多的。 由你来指配吧。你看我跟 方唐镜是方唐镜跟李公公都是跟包龙星有对手戏的。 对对对， 嗯，对啊， 太我说，所以那我 你来一个吧， 选来方唐镜吧。 行，我来方唐镜， 我自动来李公公。 好， 对，然后常威， 常威我来啊。 啊， 好，我试试。好紧张。 尚书大人你来吧。 我好。 对，然后豹子头我来。 好， 相当于旁白和豹子头我来，然后除了包龙星，咱们每个人两个角色。 行，我演个公公和大人。 对，因为基本上都是跟包龙星有对手戏的。 我是方唐镜跟常威，对吧？ 就 对， 从头说到尾哈。 OK。 然后大家的那个语速要适当的快一点啊， okay, 因为这个整场戏的节奏都是比较快的。 好， 尽力而为啊！ 好，来吧， 三二一， 公堂之上，尚书大人、水师提督常坤、陈知县一边旁听，犯人常威的壮师。方唐镜和包龙星像拳击手一样对峙着，尚书大人对他们两个说， 今天的规矩就是不准讲粗话，不准讲人家老爹老母，不准讲性器官。 我那八不行啊，你给我一点特权嘛，好不好？ 我也很为难呐，最多让你提老母好了。 就提你老母吧。 当摇钟响，第一回合开始。 大 什么大？ 我叫大人而已。 人什么人？ 大人不可以叫啊。 叫可叫，盯着我就不可以。 我盯什么盯？ 你盯我，我盯你。 你不盯我，我怎么知道我盯你啊？ 我大人，我盯你贱人就可以，你贱人盯我大人就不行。 我堂堂一名举人，你敢叫我贱人，我要告上朝廷。 贱人，贱人，贱人呐！ 常坤， 常坤， 没有了。大人这样就不对了，他是朝廷亲。 亲你老母啊？ 你不可以在公堂之上 动你老母啊？ 大人，用不着提老母提的那么过分吧？ 过分你老母的我王母，我还敢说你不犯贱？今天我身为八府巡按重审此案，我还没有传递，你就走出来让我骂？你说你是不是犯贱？是不是你自己说你是不是犯贱？ 方唐金被包龙星说的连退好几步， 不许走。未传递你就站出来，你要不是做贼心虚就是身上有屎，你说呀，你是不是啊？ 方唐镜， 我是跟着乡民进来看热闹的，只是站了靠前一点，我大不了往后退一点就可以了吗？ 别说那么多，往后站，黄线以外，黄线以外站。 方唐镜一直后退，退到了黄线后面，但是他在黄线内外跳来跳去。 怎么样，咬我呀你？我又站出来了，又站回去了，你揍我呀，笨蛋！ 好呀， 包龙星将方唐镜按到地上一顿暴打。 噼里啪啦， 大家都听到了，是他叫我打的，是我才打的，像他这种要求我这辈子没听过。 大人，应该先传范富人妻秦氏。 旁 包龙星传范富人妻秦氏询问，妻秦氏说自己一家十三口都是被常威所杀，自己还被他侮辱了。 传常威， 常威 不是 我， 常威是我吗？ 常威 对。 参见各位大人。 苍先生，你可知戚家十三口是怎么死的吗？ 指着戚秦氏说，是他害死的。 包龙星传上了回春堂朱二和验尸官。朱二之前说戚秦氏在他的店里买了一斤砒霜，而验尸官之前说戚家的一锅糖水里面有毒。 各位，这六锅糖水一斤砒霜全倒进去，比芝麻还糊啊，这种东西会有人肯喝吗？ 他买一斤砒霜不一定全会放进去啊。 那没用完的砒霜往哪里去了呢？我搜索戚家上下都没有找到，更何况一个凶手如果用不了那么多毒药，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惹人怀疑呢？所以事情就是你说谎。 包龙星指出朱二说谎并拿出了证据，原来按照回春堂的账本来看，朱二只进了半斤砒霜，根本没有一斤卖出去。 高手 小人在， 我叫您去重新再验戚家十三具尸体有什么结果。 大人请转身。 包龙星一会儿投诉，看到了一回头发现了两具骷髅。 大人你看，每具尸体只有喉部发黑，其他部位都很正常。以我抱头当差30年的经验来看，死者一定是死后被人灌毒，所以毒液留在喉部而流不到腹部，每具尸体都有骨折的现象，然后再用钢钉接上，分明是死于武林高手之下，而事后就有人隐藏死因。 常威，你都听到了？ 大人，这次不关我们的事了。他刚才说死者全都死于武林高手重手之下，我们常公子根本不会武功，又怎可证明他杀人呢？ 他要是不会武功，为什么那天晚上抓他抓得那么辛苦？ 我是天生神功。 是吗？来人，大刑伺候。如果你不反抗就夹死你，如果你反抗就证明你会武功。 这个时候从外面传来一个声音，李公公到。这位李公公是太后身边的红人，也是常威的干爷爷。 各位大人辛苦了，我这一趟是来听审的，顺便带点东西给我的干孙子阿威的。 干爷爷， 你可要好好的做人，如果作奸犯科的话，连干爷爷也容不了你。不过要是谁敢欺负你冤枉你的话，哼哼，也没那么容易。 当然了， 这件是老佛爷赐你的黄马褂，你穿上了它，除了皇上谁也打不了你。 大人，虽然戚家十三口不是中毒而亡，但很有可能是戚秦氏雇佣杀手杀死的，而且那晚打更的也看见常威被人打，照我看应该对戚秦氏用刑才对。 对，来人，大刑伺候。 尚书大人还真机灵，风往哪儿吹你就往哪儿倒，真是佩服佩服。 包大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随便说说，你不喜欢听我就说点别的。 不许提我老母。 李公公说， 八府巡案大人不要岔开话题啊。 等一等，你说加就加呀，我说不许加。 什么？哼，你好大的官威呀。包大人，如果再让你做2年官，恐怕你连老佛爷也不放在眼里了。 我当然不放在眼里了，老佛爷要是放在心里面尊重的，像你这样整天挂在嘴边讲，只有贬低他的身份。 你这个， 你老母把你辛苦养大的，你跑去当太监就是不孝不尊重老佛爷，就是不忠，你这么不忠不孝的死人要坐在这里干什么？ 你好大的胆子呀，你竟然敢骂 我。 我 堂堂八府巡案，在这公堂之上我最大，你区区一个内务股总品武馆太监还是来有旁听的，我站在这儿你竟敢坐着，我不骂你我骂谁呀？我 好，等我奏明皇上将你抄。 抄你老母啊，你要是能够走出这个公堂打来打算吧。来人，关门放狗。 我不给你做口舌之争，赶快搬。 好啊，屁精， 你骂谁？ 这个大枪我就骂谁喽？ 你这个小王八蛋，我不理你。 阴阳人， 我去你全家，去你的花开富贵。 阴阳人烂屁股。 李公公和包龙星对骂起来，把李公公气得够呛。包大人，为什么还不用刑？你故意闹了三四个时辰了，是不是有心拖延时间？ 当然不是，继续 咔。 我觉得哇， 挺过瘾的。 你们两位的对手戏好棒，就是最后姿彤跟论论， 对 不 对, 对？论论现在脸都已经面色绯红了。 太累了是吧？ 确实是这个节奏非常紧凑啊。嗯、我觉得周星驰的戏真的是还是很需要功夫，你才能把它排得好的。 嗯、是。 那好，也非常感谢三位今天能共同来到我们的今晚有戏做客，也再次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晚上6:45不见不散。 拜拜。